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翻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嚇。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係繼續係南高加索嘅見聞錄啦嚇。咁啊，即係頭先咧都補充呢個亞美尼亞都講咗唔少時間去啦。咁啊，我哋啱開始咗講格魯吉亞呢個國家啦 ，Georgia。咁但係呢個 Georgia 咧真係好混淆呢個名嚇、啊。我上次都提過下嘅，真係我哋喺團入面有個團友咧，突然間有一日就因為我哋去到格魯吉亞啦，佢就同我講：喂，佢 Eddie， 聽講咧呢個美國著名女影星祖莉亞羅伯斯。是 George 人嚟嘅喎，咁我話係咩？咁又唔知喎、啊，咁我又冇懷疑喎、啊。佢話係啊，咁啊，咁我 OK， 咁我原來係 George 人。點知原來隔兩日佢先走埋嚟啊，同我講：喂 ，Eddie， 唔好意思啊，咁我同你講呢，講錯咗啊，我會錯意啊，原來佢係 George 人，但係佢係美國喬治亞州咁解啫，咁、哦、啊，你知道美國呢嗰、那個州呢，咁多個州呢，其中有一個州就係叫 George 人、啊、所以呢，其實 Julia Roberts 呢就係嗰個州。嘅人嚟嘅出生嘅啫，咁解就同呢個格魯吉亞就冇拉加嘅，咁、所以呢個 Georgia 呢個字咧就係好混淆，令到人係嘛？好啦，咁而家講翻呢一個作為一個國家嘅 Georgia 啦嚇，咁講咧頭先講到人口啦，咁就跟住講個人種，佢嘅人種咧其實咧佢哋都係自稱自己係一個種族嚟嘅，即係同亞美尼亞係有所不同嘅、因為咁當然咧其實咧我哋睇又分唔出嘅。啊，咪都係高加索人，其實就即係白種人嘅，其實係似歐洲人多嘅嚇。咁、但係當然咧，其實佢哋嘅定義好簡單啫，就係、是、文化同歷史同語言啊嘛。好多時其實咩種人係咁睇嘅啫，係嘛？咁佢哋因為有自己嘅語言嘅，啊，佢哋 Georgia 人咧同 Armenian 係唔同嘅，啊，咁同埋佢哋嗰個文字又唔同啦，語言又唔同啦嚇。咁、當然其實歷史咧就有唔少共通嘅，但係共通得嚟咧嗱，今日就 Georgia 好似係。比較即係強大過 Armenia 少少，但係喺古代我都講過啦、其實亞美尼亞威好多嘅、我都講過 The Greek Armenian Kingdom 咧，其實嗰個版圖咧係大過今天係十倍，嘅亞美尼亞十倍。咁 Georgia 咧以前都有過輝煌嘅時代，但係就未試過好似 Armenia 咁威。好，咁但係如果講翻再遠呢個歷史咧，咁、就大家都認威㗎啦。因為嗰啲古人類學家呢係真係喺嗰度呢兩個國家都揾到唔少古人類嘅遺址。咁、我哋講緊嗰啲古人類就唔係講二三千年啦，當然係咪最少都講緊五六千年啊，七八千年啊，一萬年啊咁、不得已其實呢亞美尼亞個導遊講過俾我哋聽啊，其實格魯吉亞都有講啊，就係話呢即係近呢幾十年呢，其實啲古人類學家喺嗰度呢係揾到一種嘅古人類嘅遺骸咧嘅遺跡咧，係講緊接近170萬或者係180萬年嘅。咁即係同即係嗰啲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佢咧，你都唔覺得係現代人㗎啦。即係其實我哋叫即係係猿人，係啊猿人。咁原來佢叫做 Homo ergaster，Homo 你知啦，就解人啦、，HOMO 係嘛，即係唔係同性戀喎、當然 Homo 係解同咁解啊，亦都係咁所以 homosexual 就係基啦嚇同性戀。但係喺呢個人類嘅學名咧。HOMO 拉丁文就解人咁解，咁、但 ergaster 咧就係 ergaster 嘅，應該都係來自拉丁文噶啦。咁但係中文咧個譯名咧就叫象人啊，嚇唔係好似大笨象嗰個象人，嗰、那個好得人驚啦，嗰、那個係一個病嚟嘅，但係講工匠嘅匠啊，嚇鐵匠啊木匠嗰個匠，工匠嘅匠。 咁即係話佢已經係有 冇錯？佢已經識得用工具㗎啦。講真，講真，其實咧喺佢之前咧，當然啊，Homo ergaster 咧喺非洲亦都係發現嘅。咁但係有一個即係差唔多淨係喺非洲發現嘅，叫做能人啊，Homo habilis。habilis 咧就 habilis 咧，其實係仲早嘅，係200幾萬年啊。嗰陣時咧係已經佢係懂得製造大量嘅石器工具㗎啦。咁當然 Homo ergaster 係稍為晚啲嘅，晚期啲嘅，咁所以佢做嘅工具係更加即係多樣化啦嚇，同埋先進啲啦咁樣。咁呢個應該係人類嘅一個遠祖咧，咁所以即係佢哋就話即係格魯吉亞同埋亞美尼亞咧，就即係人類好早已經係去移居嗰度啦。即係當佢離開非洲咧，即係佢哋好多啲古人類好早已經離開非洲噶啦嘛。咁啊，包括北京猿人啦，係嘛？咁但係咧。就未必係我哋嘅直系啦。如果佢咁早已經離開咗非洲，因為最新嘅研究顯示咧，就話現代人我哋叫 Homo sapiens 啦，你知啦，係嘛？就是、S-A-P-I-E-N-S 啊 ，sapiens 即係解聰明咁解。咁中文叫智人，即係有智慧嘅字。咁啊，現代型嘅智人咧，就按照最新嘅古人類學研究咧， 就話應該係差唔多15至20萬年前咧，先至係離開東非，然後散佈全世界。咁所以之前喺世界各地揾到嗰啲咧嚇，即係如果你包括北京猿人啊，因為北京猿人係50萬年啊嘛，應該就係比較早嘅時期離開非洲，但係後嚟咧係冇遺留任何後代嘅，即係一個滅絕咗個旁支，即係話北京人咧。唔係我哋中國人嘅祖先，係啦，冇錯。好啦，咁講翻格魯吉亞咧，咁講完咁多咧，就都想講少少個關於個飲食啦，因為親身去過嚇，因為頭先好多資料你話我上網都查到啦咁樣。嗱咁啊飲食咧親身經歷有啲唔同，即係好有趣嘅。我發覺亞美尼亞同格魯吉亞都係咧，某程度上都包括埋阿塞拜疆啦嚇。咁但係講呢兩個國家先啦，個飲食習慣好相似啦，同埋咧佢哋一樣嘢嘅，就係佢哋嘅前菜咧，包括沙律。同埋亦都唔係沙律嘅，即係有啲係豆啊，甚至係啲面啊，少少啲嘅包啊咁樣啦嚇。但係沙律都好多種，而佢其中一個咧，一定唔會少得嘅，就係、是、完全新鮮嘅，即係新。我話我好中意食嘅，但係食得多都有少少怕啦，就係、是、青瓜同番茄，一嚿一個青瓜番茄。咁佢通常咧就係、是、用一啲洋葱啊，然後用啲香草啊。咁然後有啲少少醋啊，咁樣撈下佢啊，但係咧，因為佢係啲青瓜番茄好新鮮咧，好甜美啦，咁你覺得都好好食。咁但係咧，真係你去到一餐餐咧，差唔多一定有呢碟嘅，即係大量供應嘅嚇，唔方唔夠食嘅。咁然之後仲有其他好多種唔同類型嘅沙律啦，咁就有少少肉啊咁。咁但係開頭我哋唔知喎，嗰、那個領隊導遊又唔講喎，我哋以為就係得咁多嘢食喎，係一佢又嚟得好慢，啲人係即係慢條斯理都他條啦。食咗十幾廿分鐘都係呢啲嘢喎，一台已經擺滿曬，哇！食到飽咗七八成啊，然後佢先嚟，其實頭先嗰啲咧係前菜嚟嘅啫，嚇唔係啊嘛，咁然後先嚟一個主菜，有時唔係一個主菜係兩個主菜，即係譬如肉咧，佢可能嚟兩個肉嘅，一個雞，一個豬， 係咪都係咁整啊？ 多數都係烤，有時有時有少少係炆啦，即係嚇，即係 stew 咁樣啦嚇，咁就哇！當嗰啲主菜嚟到嘅時期，哇！已經綁住都食唔落啦。咁所以咧，當然佢亦都有大量麵包供應噶嘛，嗰啲麵包又好食噶嘛，都係啲麵包係似新疆嗰啲攣咁嘅，一個大嘅圓冧哚嘅，你自己逐忽搣嚟食嘅，係可以攬啲汁嚟食嘅咁樣。嗰啲麵包又好食啦，啲前菜又多啦，哇！通常個主菜嚟之前咧，我哋已經食咗七八成飽啦，有啲人可能十到九成啦。咁於是我哋以後咧，次次都互相嚟去提點嘅。一坐埋位，嗱，撳住啊，唔好食住啊。因為其實咧，原來你擺滿台嗰啲前菜咧，係足夠食飽而都唔錯嘅。甚至後嚟我哋發現咗啦，其實真係咧，往往前菜好食過主菜，因為嗰啲主菜咧，唔知點解，佢哋煮法真係咧，佢大部分嗰啲肉咧都係烤肉。烤得嚟咧，佢又唔係 juicy 喎，又比較乾身喎，咁又鞋喎，同埋好得意啊！佢嗰啲肉係乾蒸蒸咧，佢係冇 gravy 嘅，即係冇肉汁、冇醬汁嘅。即係你俾個 sauce 我啊，俾個 gravy 我，譬如你食牛扒都俾個任你揀 gravy 啦，係嘛？咁於是我都濕濕地好食啲啊嘛，嚇乜都冇嘅，乾蒸蒸一碟咁樣。雖然佢有啲可能係配菜係嘛，真係有個番茄啊，或者有一個咁啊菇菇啊咁樣，但係都係烤嘅，都係烤嘅，乾蒸蒸嘅。咁就叫做主菜喎，乜都冇，哇好惡啃啫，係咁飲白開水嚟去送啦，係咪？咁所以呢就話唉，其實嗰啲主菜你俾唔俾我都唔係咁介意，其實我食前菜已經得㗎啦，但係佢梗係照上㗎嘛，咁你又唔好太過浪費，咁又夾硬即係嚼埋佢嚼嚼少少咁樣，嘩成日都整到好白。咁兩個國家其實差唔多啫。咁但係我上次介紹過亞美尼亞有一隻咧叫做大種小籠包，記唔記得啊？好似即係仿效中國嘅小籠包，但係大隻好多，啲皮又厚好多嘅。咁但係入面咧原來係有汁嘅，甚至水汪汪嘅，但係又有啲肉碎嘅。咁但係即係啲人就好中意食，可以食好多個。咁但係咧，我哋開頭話哇好難食啫，但係食落去咧，原來佢雖然啲皮厚啫，但係佢都即係幾軟淋淋嘅，就唔係話好硬嘅，咁就都幾好食嘅，煙韌又好食。咁但係入面咧嗰啲即係肉碎咧就冇我哋嗰啲小籠包嗰啲即係比較扎，我哋嗰啲比較扎實啦一嚿啦，咁佢就真係散得滯。咁但係去到格魯吉亞咧，就發覺有些少新嘅啦。其實我諗可能亞美尼亞都有，不過我哋冇，就係叫做用葡萄葉嚟去卷嘅肉卷。好得意喎，因為佢哋都盛產葡萄啊嘛，即係一個就仲有啊，其實佢嗰啲頭先講嘅白蘭地咧，其實係啊， 佢有啲係用葡萄做嘅Brandy嚟嘅。 嗯。 吓、啊，咁原来即係你点样嚟去酿嗰个酒呢，个材料固然係一个重要啦，但其实有过程。 嗯。 往往仲更加重要嘅。 嗯。 即係原来你有啲威士忌呢， 嗯、 你真係㗎。威士忌都可以用唔同嘅嘢嚟做威士忌㗎喎、 啊。 嗯。係咪你譬如你个伏特加咁又係呀，即係原来佢有啲用薯仔嚟做伏特加嘅。但原来佢话用葡萄都可以做到类似伏特加咁㗎喎。其实一样喎，嗰啲米酒啊咁，同埋佢用咩高粱做嘅乜嘢，其实到头来呢你嘅嗰个技术呢、 嗯、 得出嚟呢就係、是、差唔多嘅。好啦，咁而家讲呢就係佢哋因为盛产葡萄，咁好多葡萄叶啦，嘿，佢冇嘥㗎喎。原来佢好多葡萄叶呢就攞嚟就咁唔手食得嘅，但佢哋真係呢我唔知即係嗰个详细嘅烹调方法啦。佢、 嗯、 哋开头可能浸好耐呀，然后呢就将佢烚呀或者蒸呀，蒸到佢软晒，然后先至呢就摆啲肉碎喺度卷入去，然后就再去蒸呀佢或者烤呀佢。咁、 嗯、 然后再攞出嚟食。 嗯、 哦咁我又几趣致喎，未食过葡萄叶。都 OK 嘅、 嗯、 又唔系话虽然唔系话特别好食。咁、 嗯 啊、主要即系佢哋呢亦都有烤全羊啦，咁、 嗯 啊、烤全羊呢我哋两个都试过，喺呢个阿美尼亚试过一次，原来阿塞拜疆试过一次。咁不过老实讲呢，如果你去个新疆食呢、 嗯、 我就觉得都唔使㗎喇。 因 为都系新疆嗰啲烤全羊啦、嗯、即系起码以我嘅经验啦，始终好食好多。 嗯 啊、尤其是如果新疆有一隻叫手爪羊啊、 嗯、 哇真系啊整、嗯、得好啊好好食。咁所以佢哋呢好多时烤呢唔知都系比较上干身啲。咁、 嗯 啊、唔系话真系好有肉汁。 嗯、 即係我都係失望嘅，同埋我都講過啦，今年年初我去南美嘛、 嗯、 南美阿根廷我梗係食牛肉啦，係咪我咪講俾你聽失望而回，無論巴西或阿根廷因為智利其實嗰啲咁嘅扒呢佢都係比較乾身嘅， 有鹹嘅， 有鹹嘅冇錯啦，有鹹嘅都唔明白，我開頭以為呢間鋪頭有問題個廚師咁重手嘅、嗯、一間又係咁，兩間又係咁，三間又係咁，原來南美洲啲人食肉係食到好鹹嘅、嗯、完全唔啱我哋口味。好啦，咁講返呢個南高加索啦，咁啊，就講翻啊，頭先講到歷史啊，咁啊講格魯加嘅少少歷史啦。咁、 嗯、 歷史咧就之前咧，其實佢因為咁近即係、就是、俄國咧，佢好早都係俄羅斯嘅一部分㗎啦，尤其是沙皇時期咧，佢都走唔甩㗎啦嚇。咁、嗯、啊，雖然佢有一段時間有少少獨立，但係咧後嚟都係即係沙俄一部分。但係到1917年，大家知道啦，即係列寧領導嘅布爾什維克即係我哋所謂嘅共產主義嘅革命咧，就推翻咗沙俄啦。咁就有一段時間咧，其實佢就無下兼顧，周圍有好多即係以前嗰啲凡俗嘅國家啊。咁嗰啲國家咧，就有一個小小嘅空間，就叫做獨立咗。咁但係獨立咧，其實大概一兩年嘅啫。咁樣或者兩三年都唔夠咧，就最到1920年咧，當即係叫做蘇維埃。就真係成立啦，於是佢就漏返晒好多呢啲。咁但係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呢，即係我哋可能覺得啊即係蘇聯啊都係邪惡帝國啊咁啦，尤其是當時你知啊 Ronald Reagan 啊列根呢就係、是、即係高調咁樣話蘇聯係邪惡帝國嘛。咁但係其實某個程度上呢，當然後嚟喺史太林嘅時代就真係㗎啦，100%㗎啦。咁但係其實列寧嘅時代呢，其實佢都係有理想嘅，係有理想主義嘅。咁佢又覺得你哋其實係同我哋唔同種族嘅，即係正如我哋漢人、但係中國好多地方唔係漢人為主㗎嘛，係咪都咁咁佢譬如一樣，喂我哋係俄羅斯人，但係你呢啲呢好多呢啲呢其實唔係俄羅斯人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就真係整個沙俄嘅版圖我哋接管咗啦。咁但係接管咗呢就不如呢我就俾你哋獨立。但係獨立得嚟呢我哋就組成一個兄弟嘅，即係社會主義嘅兄弟嘅聯邦。咁呢個聯邦呢其實所以佢最後就叫做 Soviet Union 啊，留意佢 Union 嘅字係有意思係咪、就有聯盟㗎嘛，聯盟㗎嘛。咁所以佢當然佢俄文就變咗 USSR 啦，我都讀唔曬出嚟啦。咁但係佢呢一個呢其實於是有15個呢啲咁樣嘅唔同嘅種族嘅、以前嘅國家呢，佢就俾佢獨立，就係、叫做加盟共和國，加盟共和國。所以最後得出嚟有15個㗎。咁但係15個呢佢有一個畫咗條線嘅，但係呢條線呢後嚟就都弊家伙嘅，真係嗰條線就係、是、其實好嗰呢條線都咩嘅，真係佢話100萬人口以上嘅、就俾你讀啦，於是就出咗15個出嚟啦，當然有包括烏克蘭啊，就乜乜斯坦、麥麥斯坦嗰啲啦，係咪咁啊，格魯吉亞就其中一個啦，塞拜疆都係啦，咁但係佢話唔夠100萬嘅，喂人太少啦，即係你點樣搞個國家出嚟啊，係咪咁不如呢就都係我哋即係俄國嘅一部分啦、即係蘇聯啦，就少數民族呢就即係直接受我哋莫斯科管轄啦咁樣嘛。咁、而其中一個呢個民族呢少過100萬嘅呢就係而家搞到即係莫斯科頭都痕嘅，當然佢好強硬嘅、就係車臣。